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脑病的恶魔将我封锁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森严的墙壁包围着我，我被夹在天花板与地板之间了。明媚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我也不能出去迎接它。 今年是高士奇诞辰110周年。随着时间的流逝，高士奇这个名字已经逐渐淡忘在公众视野。然而他所写作的众多科普作品曾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都是受到他的影响啊，在高老的这个科普的影响当中，热爱上科学，然后从事科学工作。我相信全国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都受到高士奇先生科普作品的影响，大家都很怀念他。 他的作品以轻松幽默的文风著称，他最擅长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深奥复杂的科学知识。 高老有深厚的文学底蕴，又有很好的这个科学素养，又有那么好的工作激情，所以这些元素集合到他一个人身上，他在那个时代创作出了顶尖的科普作品。 虽然创作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但他却是一个因为疾病大半生不能自由行动，也无法清晰说话的人。有时他甚至必须让别人按一下眼皮才能够睁开双眼。 当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他会猛然从藤椅上站起来，接着转过身来，通通通通通通沿着走廊就走过来了。 最让晚年的高士奇感到快乐的一件事，就是趁着身边没有人，一鼓作气走上几步，虽然最终总是走不了多远就倒在地上。家人每次闻声着急地赶过来，却总看到他快活地哈哈大笑起来。 有人说他这种病是不会笑，没这回事啊。他里头有篇文章就写了，他到医院去 摔倒了那天在厕所里头，到医院去，医院去以后呢，医生正好带着一群研究生在那说，这种病是不会笑的，没有表情的什么的讲，他听完就哈哈大笑了，医生坐在下不了台。 他的一生曾几度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从不曾向命运低头。这是一个比电影还要富有戏剧性的传奇人物，他被人们看作是一个时代的楷模，一种把人性的执着发挥到极致的样本。同时，他的一生也是一个谜团，究竟是什么给了他强大的支撑，去完成那些健康的人也难以企及的经典之作？在他那些永远积极幽默的文字背后，究竟是怎样一颗灵魂，才能够消解生命中那些原本难以承受的重量？晚年，他开始回忆过往的一切，这些文字成为今天我们接近这个寂寞心灵的唯一途径。他究竟是如何染病的？转折发生在他人生中本应最美丽的年华。如果不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事件，高士奇的人生本该是另一副样子。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一战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芝加哥，一个充满活力的大都市。位于这座城市南端的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最享有盛名的研究型大学之一。从创立时期，他就将自己定义为一个追求前沿理论与传播高深知识的学术中心。在他的历史上，有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被誉为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一生中最好的投资。这一年，高士奇23岁，风华正茂。他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后，来到这里攻读医学博士学位。那时的他，脸上还有几分稚嫩。 入选芝加哥大学的医学研究生是不容易的事，要经过德文和法文两种外语考试，还要懂得化学和生物学方面的知识。 这是一个成绩优异的中国留学生，他异常刻苦，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医学科学院的实验室里度过的。因为经常接触一些病菌，实验操作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他认为医学实验啊，也是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会有人受伤，也会有人牺牲啊。如果需要献身的话，他愿意为此而献身。 这一天，一切都和往常一样，高士奇来到图书馆查阅资料。忽然他开始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由远及近， 我的眼球开始不由自主地向上翻，手开始颤动。我当时的感觉很诧异。 高士奇后来推测说，有一次我培养了一瓶脑炎病毒，实验室瓶子突然破裂，毒液四溅，我因此而受了感染。记忆中，小时候因为家乡闹瘟疫，他曾得过白喉，起初只是精神不好，有点发烧，没几天一下子严重起来，呼吸变得吃力。幸好一位医术高明的老中医医好了他的病，而弟弟士登是因为白喉去世的。崇尚西学的叔叔曾给他讲解白喉的病因，于是他的心里第一次有了病菌是小魔王的概念。相比童年的经历， 这次感染脑炎后果要严重的多。至此以后，高士奇虽然外表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异常，但是疾病会间歇性的发作，他的双手不停颤抖，颈项微硬，脸部缺乏表情。更可怕的是，医生断言他全身的肌肉将会越来越僵硬。对此他只是看似轻松地说，我中了小魔王的暗算了。当开始悲剧性的逐渐失去控制身体的能力，他似乎也在慢慢远离无限光明的远大前程。从小时起，作为世家子弟的高士奇接受的就是最好的教育。在他的自传里，开篇是对故乡的深情描写，岷山苍苍，岷水长流。他的家在福州，生于1905年，一个古老中国正在迈向现代的时间节点。 我的父亲是诗人，我的母亲也懂得诗，我从小就在诗的环境中成长。 他的祖上曾经出过一任三品官员，家族从清朝中期就开始成为盐商，家境殷实。祖父和父亲常年在外做官，对高士奇影响最深的是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就是我叫四婆婆，每天头发梳得非常清楚，鞋子衣服穿，随时看见他都像要去见客人一样。 在高士奇的记忆中，他最爱吃的肉丸子都是母亲亲手为他做的。母亲知书达理，性格刚强，赋予了他一种自强的底色。作为家中的长孙，他从小备受期许，祖父曾亲自教授他背诵大学，母亲则教授他书法，要他每日苦练，要求非常严格。 就是说他妈妈说难得表扬他，确实他，其实他妈妈说心里当时已经暗暗觉得他已经进步了，写得很好了，但是很难得会说出一个你写得好。 辛亥革命之后，福州作为一个较为开放的城市，加速走向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在这种变革中，高士奇渐渐成长为一个少年。13岁时，他以福建省仅有的两个名额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他第一次离开家人，独立去面对这个广阔的世界。进入清华大学后，高士奇因为性格活跃，全校闻名。在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我去采访他的同学叫汤培松，那时候清华大礼堂的正在盖，盖那个屋顶已经盖好了，屋顶是铜的。他们俩呢，就是说，好奇心很强，就是爬上去，而且爬到那个屋顶上面去，可上去又下不来，为什么呢？这个屋顶啊，那个铜的非常滑，下不来，那么没办法，就在屋顶上叫，这一叫呢，全校都轰动了。 在后来的毕业生纪念册里，关于高士奇有这样的评语：生性活泼，谈吐幽默，尤其以善交际为长，常以兄弟姐妹而自称。在清华，高士奇曾男扮女装出演话剧，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去旅行。他尤其喜爱摄影，清华七载，他度过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丰富多彩的少年时光。让高士奇最引以为豪的是他成为了清华童子军的队长。在训练中，他学会了搭帐篷、夜间辨识方向等野外生存的知识。 于是无论天气晴好还是雨雪之日，人们总能看见一顶帐篷搭建在距离校医院不远的土丘上。最美好的是夏日夜晚，空气清新，少年仰望天空，天幕之上繁星点点闪烁，他想象着自己成为一名科学家。有时他做了一场好梦，梦到白天的事，一觉醒来已是黎明。因为精力特别旺盛，同学们给高士奇起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做阿米巴。阿米巴是一种顽强的微生物，它分裂成几段以后，每一段都能存活。清华大学在当时被称为留美预备学校，这里的学生到毕业时，只要成绩合格，就会被送到美国留学，因此学习的压力很大，竞争也十分激烈。 这个学校呢，一方面就是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都是学习的尖子，但是呢，也有人就适应不了这样的美式的教育。有人被慢慢被淘汰掉，但是呢，在这个淘汰上当中呢，他始终每一次都能考试都不错，所以他毕业时候他就自己说我是身经百战了。 事实上，仅高士奇那一个班，后来就出了很多人才，他们成为中国在诸多科研领域的开拓者。高士奇早年展现出来的旺盛生命力，似乎恰恰和后面他的人生际遇成为了一种戏剧性的反差。在美国作为留学生的日子一直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喜爱音乐、旅行和摄影，高士奇为自己添置了一台留声机，还有一部莱卡相机，这些物品看起来都颇有些奢侈。在染病之后，曾有人劝他不要再读书了，因为即便继续学习下去也没什么用了。一位朋友这样记录了1928年时见到的高士奇。我见到他时大吃一惊，他说话变得迟缓了，行走时两脚似乎不易弯曲，步履很慢，两手拿碗筷时有点发抖。人们不知道的是，眼前的这个人已经被医生宣判了死刑。 因为这个脑炎后遗症会发展得很快，这预言他的生命可能是5年到10年。我们知道一个23岁的年轻人得了这样的一种不治之症，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失去了健康、青春、活力、恋爱、婚姻，甚至工作前程。 和人们想象的不同，高士奇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 想到身患不治之症，在美国的时间不多了，我打算趁着假期顺着太平洋沿岸做一次长途徒步旅行。 那段时间高士奇不止做了一次长途旅行，他向西游览了电影城好莱坞，来到了旧金山，也去过东部的纽约、华盛顿。无论是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还是开阔优美的自然风光，他享受着这一切。世界向这个年轻人敞开大门，展现了最具诱惑力的一面。从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出，他的脖子已经向左微微倾斜，表情有些僵硬，但是他努力做出健康人的神态。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高士奇也很少提及他的疾病，没有抱怨。 也没有背叛。带一个在盛年就过早衰落的人，甚至活下去似乎也是艰难的，又怎么可能再如同以往一样去追求理想呢？不久，20年代曾歌舞升平的美国迎来经济大萧条，高时期完成了芝加哥大学的全部医学博士课程。遗憾的是，成绩一向很好的他最终没能拿到学位。据推测，这可能和他的病情恶化有关。1930年，25岁的高士奇经历了一场漫长的游历，从欧洲经苏伊士运河、红海、阿拉伯海，到达东南亚，一路边走边看，经过了13个国家，最终回到了中国。他的父亲高赞鼎日夜思念着长子。那天，他带着全家人在上海码头上等待，几乎所有人都下船后，他难以置信地发现，最后走向一个步履蹒跚、景象坚持的年轻人，竟然正是自己多年未见、许成归来的儿子。这一夜，父亲整夜未眠。上海市中心，这里有许多已经近百年的老房子，静静伫立的梧桐树仿佛在讲述着往日的故事。静安别墅是一个经典的建筑群落，它依稀保持着最初的模样。上世纪30年代，回国后的高士奇曾到过这里，最终却因为交不起房租而不得不离开。 为什么说他贫病家？他生活条件很差，这个地方住的不行，马上要搬到另外一家，然后呢，他不是里头写我一去就付了多少天的房租，那房租还是按天算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脑病的恶魔将我封锁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森严的墙壁包围着我，我被夹在天花板与地板之间了。明媚的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我也不能出去迎接它。 随着时间的流逝，高士奇这个名字已经逐渐淡忘在公众视野。然而他所写作的众多科普作品曾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生活虽然局促，而写作的世界是无限大的，开阔、自由而且丰富。这一时期不幸中的幸运是他和李公朴、艾思奇的交往。艾思奇二十几岁因为写作大众哲学而成名，高士奇第一次看见他颇有些诧异， 这样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居然是著名的大众哲学的作者啊。艾思奇呢，外表看的是沉默寡言，但是内在的性格呢啊，像火一样啊，像火一样啊，非常富有激情。 这是一段珍贵的友谊。李公朴投身政治，艾思奇从事哲学研究，高士奇科普写作，三个好友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好友的鼓励和支持下，高士奇创作了一篇又一篇出色的科学小品文，有时他写一个字就需要十几秒。但他在上海滩渐渐有了名气和自己的读者群。 据我统计，30年代的文坛从事科学小品创作的是100多位作家，但是科学性和文学性结合最好的还是高士奇，不可否认的。 他在杂志上连载了《君儿自传》，这部数万字的作品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游记的形式幽默风趣地描绘了关于细菌的方方面面，这成为高士奇最经典的作品，直到今天还在被不断再版。 就是因为它影响了太多的人，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工作影响了一个人，而是他用笔，用他的精神，用他的作品，不仅教给人知识，同时鼓励激励很多人奋发图强。他的这种影响力我觉得是更大的。 高士奇从一名科学家转变为科普写作者，完成了漂亮的转身。如果生活照此进行下去，似乎也是不错的。但生活给了他更多的磨难，时局的改变结束了一切。上海市中心，这里有许多已经近百年的老房子，静静伫立的梧桐树仿佛在讲述着往日的故事。静安别墅是一个经典的建筑群落，它依稀保持着最初的模样。上世纪30年代，回国后的高士奇曾到过这里，最终却因为交不起房租而不得不离开。 为什么说他贫病家？他生活条件很差，这个地方住得不行，马上要搬到另外一家。然后呢，他不是里头写，我一去就付了多少天的房租，那房租还是按天算的。 因为芝加哥大学的留学经历，高士奇最初回国时，就任成为南京中央医院检验科的主任。 但是不久，因为看不惯医院的官僚作风和腐败管理，他辞职了，一下子便失去了经济来源。 我在上海一书一糊口，经济困难，营养不良，病也严重起来，行动渐渐迟缓，最使我苦恼的是没钱买药。 哪怕他宁愿贫穷，生活很艰苦，但是他就不愿意同流合污，他可以在中央医院把他养起来，那在这看来也是一个不错的工作，但是他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有些时候就是性格决定人的命运，他很多时候他有非常坚强的性格，他同时很果断，他放弃的时候他不会拖拖拉拉。 命运此时就像湍急的河流，仿佛要把他淹没了。在最窘迫潦倒的时候，好友李公朴一家收留了他。李公朴当时在上海主编杂志，后来抗日战争时他蓄须明志，享有盛名。 那李公朴这个人呢，性格豪爽，声音洪亮啊，也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哎，所以呢，李公朴可以说是高士奇所遇到的一个人生中所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朋友。 这是30年代的经典影片《马路天使》，周璇和赵丹演绎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年轻人理应去享受青春的美好时光。在高士奇当时的日记中，隐约记载了他似乎正在对一段感情充满憧憬，然而现实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上海图书馆，这里保留着近代以来诸多的重要文献和书籍。在这里，我们找到了高士奇上世纪30-40年代发表的大量作品。这些纸张已经斑驳的出版物，被人们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透过沧桑的时光，他能告诉我们哪些故事呢？叶永烈，中国最优秀的传记作家之一，红极一时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就是出自他的笔下，高士奇正是他的老师。为了给恩师写作传记，他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高士奇写作的起点在哪里呢？ 我在1962年去见高士奇的时候，就其中一个问题就问他，科学小品什么时候从中国开始的？他就告诉我是1934年，是《太白》杂志。他还建议我，你应该写封信，你可以请教陈望道先生。 陈望道，曾经的复旦大学校长。上世纪60年代，叶永烈开始和他通信，这些信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也让一个无名的写作者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故事走出了历史。20-30年代的上海大势云集，1934年被称为中国文坛的小品年，几乎所有作家都在写作这种短小精炼的问题。这是一个思想繁荣的时代，各种笔战不断，左翼倾向的陈望道，他所批判的是以闲适文风著称的论语派。 他其实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要把科学知识给大众，让大众学会科学，学会社会学的一些知识，让他们把这些知识用于自己的生活当中去。另外一种选择就是女一堂说要读书性灵，不拘格套，就抒发自己的那种很闲适的生活的状态。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是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承载。 陈望道先生创办了《太白》杂志， 所谓太白，即是拂晓之前出现于东方天空的启明星。这本杂志集合了当时许多著名的文人。 太白在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署名叫公汉，公汉是谁呢？就是鲁迅。这你可以看得出来，就这个杂志的左翼的倾向。在第一期上呢，还有发表一篇署名叫刘氏的论科学小品。刘氏呢，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是教育部的副部长，当时是地下党员，中共地下党员。 自五四运动以来，在思想领域，每一个人都在渴望把中国人从古老的牢笼里解放出来。于是鲁迅呐喊要砸破铁钉，郭沫若呼唤凤凰涅槃。那么该如何改变劳苦大众的命运呢？二三十年代，一些教育家文人都在以实际的行动践行着理想，为此他们不惜付出毕生的心血。晏阳初在条件艰苦的河北定县进行平民教育，陶行知则在南京郊外创办了小庄学校，他们的用意都是在开启民智。然而对于地域广大的中国来说，大多数人还是根本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在太白杂志的创刊号上，柳氏首次提出了科学小品文的概念，他旨在提出另一种思路，希望零散出现在杂志和报纸上的科普文章能够起到教育民众的作用。 他在这篇文章里头讲为什么要提倡科学小品呢？他说现在的苦力啊，买不起整条的香烟，于是呢就有一支一支香烟零卖。他说科学也是这样。 对于此时的高士奇来说，曾经的科学报国之梦促使他顺理成章地走上了科普创作的道路。1935年，在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上刊登了他写作的第一篇科学小品文《细菌的衣食住行》。 高士奇呢，把科学小品文取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外号，叫做“科学小馄饨”，因为上海人都喜欢吃小馄饨，一小碗，是属于这个点心了。 衣食住行是人生的四件大事，一件都不能缺少。不但人类如此，就是其他生物也何曾能缺少一件？不过没有人类这样讲究罢了。这个开篇鲜明地体现了高士奇写作的特点，善用比喻，通俗幽默。他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而此时他也迎来了而立之年。 我有一次去采访那个冰心，他说他有一次冰心呢住院了，发烧，大夫呢验他的血液，结果化验单上写着白血球过高。那么他就问医生，白血球过高是什么意思？医生跟他讲了半天，他没听懂。正好高士奇来看他。他说高士奇，你来给我科普一下。高士奇说，白血球啊就是警察，你发烧了就是你身体里头发生了动乱，一动乱呢这个警察就多了，也就是白血球增多。冰心说，我一听就明白了，到底是科普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高士奇这时给自己改了名字，他去掉了名字中士字的人字旁和旗字的金字旁。他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高士奇眼光看的不是说我自己挣多少稿费来养活自己，而是说大众需要什么，要把大众的精神境界给提高了，把他们这知识丰富起来，

一边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和活动，如抗日救亡游行、左翼联盟活动。我怀着无限的热情，准备冒着一切艰险奔赴延安。 艾思奇率先去了延安，不久他托人捎来一封信，详细地告诉了高士奇如何前往以及如何接洽。此时高士奇即便行走也变得十分困难，但他选择了和其他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一样，听从内心的召唤。1937年8月，写完《居儿自传》的最后一章，高士奇离开上海。仅仅从上海到南京这一段路，就遭遇了4次轰炸。有时好心的过路人会悲戚地走上一段。就这样，3个多月后，他终于到达了延安。 他写的《不能走路的人的呐喊》，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的人也来到延安，也要在路边助威呐喊，赶走日本强盗，还我中华河山。 他在那种年月能够颤颤巍巍的走路都来到延安，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头生活，每天吃黑豆，他的黑豆他都消化了，他本来就是他牙齿都不能煮酒，所以他吃的这些粗粮对他来说是很艰难，在那个情况底下，还在那个最中国革命最艰苦的时候，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应该说这是很不容易，也就是他人生的最闪光的一个亮点。 因为身体的原因，高士奇在延安待了2年后不得不离开。回望他的前半生，在美国不幸染病，在上海写作成名，在延安接受历练。他在人生的高峰急速滑落，又在最低谷时重新起航。他用自己的笔找到了心灵的方向。离开延安后，高士奇将再次经历流离失所，经历九死一生。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